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、这个热歌热点往往是密不可分、相辅相成的。有一些歌曲走红，会让歌名和歌词成为当下的流行语；也有一些词语走红之后呢，常常被写到歌曲歌名当中。李荣浩的《张家明和婉君》，这首歌如果没有婉君，是不是吸引力会少很多呢？谁都知道有个女孩名叫婉君，但是不过据说这首歌呢是李荣浩向港片《家有喜事》致敬，因为里面也有家明和婉君两个角色，张国荣和毛舜筠哈。 睡着 憾，放手走过。啊， 李荣浩、张嘉明和婉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后弦的《瓜很甜》。瓜很甜还很咸，所以吃瓜群众素来围观呢、啊。 瓜很甜还很咸，偏偏你要说再见。很甜还很咸，偏偏你要说再见，怪我当初醒了那是恋爱的季节。笑很甜泪很咸，你挑了心中的感觉，不想下对决，沧海变个艰辛，被晒伤了的夏天。 像咖啡只能不断加糖，就像亲吻不曾预备心酸，只会接受笑容感动，不愿面对抱头痛苦难堪，没想到这只是伤不起，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，不知道谁不自量，怕难过想难忘，以为追求完美却没想过会受伤，既然快乐变成负担，只有不是不爱你，只是伤不起，不断在分享，没想过分担，一直超跑赢莽撞，才是我拒绝我，以为追求完美变成两败俱伤，既然欢乐变成负担，我敢不 现在还有人在用伤不起吗？所以我看到这三个字反倒会有一种年代感哈、就像当年很多流行语走红啊，都是从豆瓣、校内等网站帖子最早流行，然后传播到更大的范围里啊。什么什么什么伤不起的句式，相信每个人都用过。这首歌是郁可唯的《伤不起》，当时林夕呢是以流行语为题，还原了爱情当中感受啊，不是爱不起，只是伤不起。一个词能够被流行，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本意，而往往是被带偏了。比如说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片尾曲大热的《凉凉》，原本呢当然是深情古风的作品，走红之后呢却加上了调侃的意味，所以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领域产品和作品，歌手演员等等，只要是被送上凉凉两个字，那就要格外的小心了。所以呢，张碧晨、杨宗纬这首《凉凉》真的不敢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啊，我们就随便听一下吧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，稍后还有袁娅维的《说散就散》啊。 入夜渐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，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曾设下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偏偏芳菲如水流， 放心上，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， 背影成双， 在水一方。 相认，就让情分。 上不免想起我，还算不错。当我不在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？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说不上恨，别纠缠。别装作感叹，将一切都体谅，将一切都原谅。我尝试找答案，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。因为成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。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 2016年，来自香港的 JC 说散就散，在两年之后被炎亚纶唱红。随着电影《前任三》的热映呢，说散就散就成了表明爱情态度的一句流行语。这两年各种网综大热也带红了一些流行语，比如说去年的中国有嘻哈红了 freestyle， 那么今年中国新说唱呢带红了更小众的俚语 skr， 一时间呢铺天盖地的 skr 呢充满了大小屏幕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想了解一下这个词的含义呢，发现很多专业音乐词典里面英语词典里面都是没有词条收录的，所以呢本不应该流行被强行流行，很可能就是被带节奏啦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吴亦凡带来中国新说唱的主题曲《天地》啊，中国榜稍后见。 坐家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，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，在乎太多事情，困扰太多，但从不逃避。你说你要抬起头，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，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，我朝思前行，打破所有格局。有些人说我有罪，扑克在道路上飞，他们想看我下坠，不知道我会流泪。下一个降落地都是晴天霹雳，你站在制高地，我绝不会放弃。江湖人说我不行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，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分煮酒的缘，有名字的眷恋，爱的观念，像海洋容纳了雨点，你承接我一切，爱的同心圆，请你躺进我指尖。

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痕迹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得最甜蜜来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。痛并快乐，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。痕迹深爱，爱既有伤，爱从哭得最甜蜜来。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。像流沙寂静流走，灵魂呼唤又冷又透明的寂寞。 这是齐秦的《痛并快乐着》，我记得后来白岩松也写了一本书哈，就叫做《痛并快乐着》，全民都在用这几个字啊。齐秦啊，其实他很早就有一些这个流行是他自己创造出来，比如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啦》，《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啦》，《痛并快乐着》，用在了书名，用在了小品当中，用在了我们当时的短信交流里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呢。下面这个前奏呢，你能想起来是哪首歌吗？后来类似的句子都被归在了鸡汤的范畴当中，但这首歌却被大家记住了温暖励志的一面。如果当年电台点播的话呢，这是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，证明了深入人心的程度啊。许美静。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 要勇敢地抬头，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，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手中，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，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 这首歌叫做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，不知道的人几乎没有吧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上一辈子的凉凉，原本呢非常的深情，甚至有些苦情的效果，却在流行之后有了调侃喜感的味道。我们来听张学友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》。 旁人来静静看我到底爱上等什么，旁人来会关心中安慰，爱已没结果，

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、yeah、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，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颓废看不太清楚，一身灰尘加上雷雨，越走越无助，我不停地赶路，梦不停地短路，脚踏记忆的泥土，但心定在当初，风声在胡闹也不会把心声，定是翻出点东西弄得你想哭，有人记得幸福，有人忘了结束，我一个人往前走，走几万公里